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一粒精灵都好胜，义勇要出战一拼。 圣诞节又到，筲箕湾翠怡街推出圣诞派对都会大优惠，两款圣诞套餐，封剑游人适合10至12人，开大话细 party 就啱晒啦。 按码速第二线2904-8644，地址筲箕湾道273号地下。20号前订购，仲有一份哈哈哈拼盘送添。 好中意呢一个广告，因为系中学做 PowerPoint 嘅时候，啲字飞出嚟啲 effect 咧，咁多年都冇捻变过嘅系。边个整噶？曹总， 我啦，唔系佢整嘅，我系负责录音嘅啫，同埋写个段稿啫，系啦。咁啊，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嘅，咁啊都可以即系揾我哋做。即系卖广告啦，系嘛？话支持下花生台又好，点样都好啦。咁头先阿金英咧就讲呢一个咧， 民建联30周年卖广告，你落唔落先？ 呢、這个睇价钱喎、啊，即系如果俾得起价钱，我觉得都系。 咁第二，我哋唔可以闹民主党，民主党俾领展落广告噶啦，系 啊，咁啊，即系睇下点啦。好啦，头先阿金英咧就讲到话，即系，我哋以后咧再揾人嘅时候咧，一定要揾啲咧，即系哇，一嚟到即系嗰啲 唔系有抗争意识，唔系话一嚟就要。要咩？ 系啊，即系 对今日都战斗价有另外一个意义啊， 战斗价噶啦，大佬， 战斗价啦，即系有战斗力啦。 我一个问题嘅啫，咁你点样去判断一个人会唔会战斗咧？ 攞个眼罩咯。 睇玩， 你還是係即係做掌上壓做到幾多下咧？ 咁呢啲啊，流於表面啦。 唉，曹總你想講咩先？ 其實懶係，我覺得係懶啦。即係譬如我哋諗住。1:69嘅鄭松泰會做啲嘢， 係啦。 咁結果係咩？ 唔係佢真係今日真係完全係唔咩？咁如果你講起鄭松泰，我想講兩句喎。因為其實我即係琴日咧， 你講起就唔止講兩句㗎啦。你講曬你要講嘅嘢先啦。 呢一個即係熱狗嘅節目啦，咁啊聽黃楊達點講啦。咁啊而家啲人咧，哎呢一個熱血公民咧出嚟遊行示威喎。咁佢就話咧，唉，即係咁，我哋係冇咁樣嘅，即係個勢唔喺我哋度，係嘛？我哋唔得到呢啲市民支持啊嘛，係嘛？咁啊，即係 佢而家先咁講， 佢咁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係，唔係話哀唔哀你喎？唔係問題係你入邊係有你自己嘅立法會議員喺度，係嘛？喂，你唔可以就咁食花生嘅喎、哦。喂，你嗰個鄭松泰去咗邊？你係咪要同大家交代聲啊？ 佢又喺會議裏邊，佢有發言。投棄權票 係嘛？ 投反對票， 反對票。 投棄權票，係醫學界嘅陳佩爺， 但係就冇有咩抗爭啊，就冇擁護到。 係， 即係連黃碧雲都俾佢擁護。 即係你起碼即係你見到，唔係你，唉，落黃碧雲，你同你比都相形見絕啦，真係，即係你真係我唔知佢哋即係仲喺度搞乜嘢。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就係頭先阿金英你講到話嗰個即係你揾翻啲抗爭派入去啦，係嘛，盡量揾翻啲抗爭嘅落去啦，咁樣。即係有抗爭意識嘅，隨時隨地咧，即係都可以即係諗到啲橋啊，又即係出嚟去抗爭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其實翻去咧，即係我哋呢個禮拜啊所爭論嗰個問題，就係話啦，即係點解而家拉即係議事規則修改議事規則呢樣嘢冇市民支持咧？其實就係因為嗰個理由，好多人都覺得就話拉布太多。 嗯， 拉布太多嘅話，喂咁如果你又揾翻啲即係有抗爭意識嗰啲人，又係拉布，即係拉布派入去嘅話， 拉布啦， 係啦，即係咁咪即係我哋都要諗啊！即係第一就係話你嗰個抗爭議會抗爭嗰個路線，仲可以點做咧？ 嗱，呢個其實你話我話抗爭意識咧，我冇局限話要議會抗爭嘅。其實你話要限制議會抗爭咧，你唔好話依家梁君彥啦，其實一早屌。即係有 IQ 嘅曾鈺成啊，喺唔修改議事規則之下都可以剪起步啦，啱唔啱啊？仲要法庭都 ban 唔到佢嘅，係梁君彥呢啲即係 IQ 低嘅，先唔識做，先至要用到呢個修改議事規則最難睇嘅啫嘛。好啦，我講嘅即係抗爭意識，其實你當然你可以議會裏面你有抗爭，你有抗爭，我覺得冇問題。 嗯， 哪怕你去到好似台灣啊，台灣嘅議會戰神朱高正咁樣。 上台打人嘅抢威嘅，你即系你阁下自便啦。但即系唔净系局限喺议会里边噶嘛，你外面即系你有办法可以动到员嘅。 系 咁你哇，我梗系揾你啦。即系你喺你借住议会嘅空间叫人出嚟包围立法会咁样。嗱，依个就系你话嗰个问题啊嘛，会唔会系因为抗争太多？令到啲市民 都即係厭倦啦， 咗咧嗱，依個有可能。 係啦，唔即係嗱，講你講個拉布嘅問題咧，我覺得去到即係呢一刻咧，我哋都要檢討一下。 嗯， 其實講真啦，拉布即係當然，我哋上個禮拜我喺兩個節目都講啦，就係即係啲市民可能真係覺得拉布太多啦，所以唔支持。咁我覺得呢樣嘢咧，我就會睇得開啲，因為其實講真。首先支持拉布嘅市民可能好少，得嗰两三成。咁但呢一个呢其实系反映翻人社嘅支持度。咁呢个正常喎，呢个合理喎，亦都系。咁但你会见到喎，即系除咗两成已即系两成多啲嘅人支持拉布之外，系有三成一半半㗎嘛。咁个三成一半半呢，其实嗰个就系反映咗主流嘅民主派呢嗰啲人呢，即系都开始接受拉布，只不过都要视乎情况而定。系嘛？即系佢哋唔系原则上反对拉布嘅，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半一半嘅人反对拉布，咁嗰啲系保皇党啊，或者保守派啊，我都好合理。即系我觉得又唔需要睇得好，即系好消极。 但我有第二个睇法喎，对呢个分析，我觉得点解市民会厌倦或者成咧？我觉得反而系咧，唔系佢哋支持拉布定反对拉布，而系佢哋反而觉得系。其实拉唔拉布都一样， 系唔系咁？而家亦都一样啦，即系变咗。你记唔记得 佢反对佢反对拉布，反而动员你反对拉布咧？ 你记唔记得 都仲有得讲？ 你记唔记得 所有人觉得好似拉唔拉布？ 你记唔记得特首选举嘅时候，即系呢一个李嘉诚嗰个说话叫黄台之瓜，就 何堪 再摘啊嘛？其实而家拉布嘅情况就系咁啦，即系你就算未通过议事规则都好。你都發覺，喂，其實 都 你到尾你都係夾硬嚟噶啦，你都合併辯論噶啦， 呢個 就 牽涉到即係我頭先講到咧，就係啲本土派嘅人咧，我見到啲言論咧重新走翻出嚟咧，就喺度喺段過程入邊咧就恥笑、嘲笑或者係謾罵啦，即係泛民，你都唔檢討下你自己。吓、啊，已经再冇得到市民支持 ，call 唔到人出嚟啦吓，跟住阿卢思达嗰啲就话啊，我哋已经灭亡咗啦，而家就睇住你点样灭亡啦，系咁样。咁成件事当然啦，我哋站在我哋一贯嘅立场，我哋嘅屌鸠反，即系啲本土派咧，即系话你成件事好似就好似咧，即系日本皇军即系攻陷南京，就嚟南京大屠杀嘅时候咧，就喺城入边就讲。话哦系咯，啲国民党我话咗佢噶啦，抵捻死噶啦啲国民党。但跟住啲日本军会斩你个头噶、 哦。我咁样睇，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佢哋而家应该庆祝至系。 佢哋梗系庆祝啦， 唔系啊，因为 我成日讲好耐， 佢系焦土派嚟噶嘛， 我哋讲咗好耐， 焦土咯。 我哋讲咗好耐，本土派好多嘅支持者，或者伪本土，或者阿快必所讲无赖本土咧，仲系胜利球迷嚟噶嘛？点解喺最后一个礼拜佢哋先扑出嚟屌泛民咧？个原因就系佢哋知道今次系真系肯定泛民系再冇板斧或者系即系嗰个即系中央共产党港共嗰个强硬嘅程度系见到系冇得再翻盘啦。曼城赢波赔率去到 1.04 嘅时候咧， 佢又落飞啦， 佢哋先扑出嚟就话你哋冇用啦，冇鸠用啦咁样系。喂，如果突然之间系有啲激烈嘅行动，个议会停咗嘅话，佢哋成企喺度唔识讲嘢噶，系呢啲就 系 佢一贯嘅做法嚟噶。嗱，但系我哋首先暂时不因人而废言，我哋系讲翻究竟。喺呢一次嘅抗争入面，系咪讲大咗先？系咪话即系阿杨岳桥讲过，我哋系以死相搏嘅时候，系咪咁样企喺度？今日俾人接连抬出去，系咪都唔算系达到咗呢个效果先？ 要有死嘅准备，好似 系啦，咁样系咪一定要冲击、要打人先？嗱，呢样嘢去翻金英嗰个问题，其实咧，我真系好难要求，即系入面话，甚至唔止议员本身，啲议员助理吓，成个朱海迪或者成个万边嘅办公室啲人吓冲落去，系啦，去撞开个议会入去议会无伤咁样系。喂，就算唔系冲落议会啊，因为大家而家知道修改议事规则系需要分组投票通过啊嘛。你揽捻住而家系喺呢一个三条友啫，建制派，因为你直选议席嗰度而家系16-13啊嘛，你揽捻住三条友唔俾佢开会咁投票咁样咪？即係可以否決翻咯，係咪 咁 樣？ 嗱，但如果有人做都唔拘。 嗱，但係咁樣我都會咁諗，即係就算你付上呢個刑責嘅代價，其實跟住即係共產黨嘅劇本，佢下一次可能下一次開會照提翻呢個議程出嚟，咁都係會照過嘅。你係咪再付出呢個代價先？嗱，依個我要諗嘅問題，而我唔係佢哋，我冇可能要求佢哋咁做。但係依班本土派嘅人士，你要求泛民或者恥笑泛民咁做嘅時候，第一時間你應該問邊個咧？ 梗係鄭松泰啦， 鄭松泰咯， 因為佢就喺立法會裏面啊嘛， 係咪？ 諗佢貫徹佢嘅預言啫喎，其實 點啊？ 如果冇咗黃毓民。 什么都不是 不是 一国一制啦。 一制啦。 咁佢唔使管接佢嘅。咁佢唔使做议员㗎。 嗱阿郑松泰呢 佢食花生都可以。 喺 Facebook 呢就喺议事规则通过咗之后呢佢咁写嘅係修改议事规则的议案已经通过议会僅餘嘅職能亦告喪失，對2016年票投葉普成支持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的152,000來說，既然公投制憲運動未竟全功，議會的實際意義僅讓我們生聚教訓，保留他日重建香港的元氣。咁不如你话议会的意义在于我出粮好过啦。 咁你郑松泰点解你唔咩咧？ 唔系佢仲好意思提翻嗰十五万名选你哋嘅移民喎，真系。 咁点解你唔即刻辞职咧？ 即系无谓咯，系咪？即系选佢翻嚟。 唔系公投制宪运动未竟全功，个起步系要点样先开始先？系你辞职啊嘛？喂，依家都未辞职，梗系未竟全功啦。 即系其实黄杨达、郑松泰啲嘢咧，老实讲有仇师大嗰啲招呼你，我哋都唔想讲太多噶啦。但系即系黄杨达又写埋啲咁嘅鸠 po， 所以话而家我哋而家唔系出嚟啊，佢抗争啊，我哋系见证住。吓、啊、你班泛民叫乜乜柒柒啊咁样系，喂你见证住，唔系你唔系见证啊，你跟住你就俾人斩头噶啦，你见乜捻嘢证啫？系喺地下上面嘅人头，你可以见证到啲乜嘢咧？请问人头已经落地？ 唔认同呢、這个，因为人头落地系我哋，佢系升官发财，唔系我唔认同呢样嘢咯。但你讲拉布勾拉嗰度咧，我少少回应啦，即系头先阿曹总讲系咪？即系一个疲劳啊嘛，啲市民觉得好似阿金英讲。但冇辦法㗎，我認為係、即係作為激進派或者係即係抗爭最前線嘅一員咧，一定係不停去拉布喎、因為如果你唔喺即係普通議案上面拉布咧，咁就去到最尾一刻先拉布已經係太遲嘅。因為講咗係咩啊？ 全面不合作運動， 全面不合作運動嘛，講咗噶嘛，依樣嘢係。 唔係呢個我哋都 不合作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咧？即係你問我，你話係咪要求到頭先講到啦？啲成個政黨入邊啲議員助理或者 call 曬啲區議員出嚟，要去到衝入立法會係無傷嘅，定係你至少你係要嚇，即係頭先所講到，即係攬住兩三個建制派唔俾佢開會又好，甚至你會喺立法會入邊揾到個電源嗰個總制，你刪大制都好咁樣。咁呢啲好多方法，你話係咪做盡呢？是的而且確未做盡嘅、但係可唔可以要求咁樣人去做呢？嗱，你問我，我覺得我冇資格即係要求，即係因為選民選嗰啲人入去嘅時候，即係除非可能係即係個別即係進步民主派會聲明比較願意抗爭嘅人士，可能係長毛，可能係慢必咁佢哋可能呢場波係踢得未必係太好，但係佢有盡力，佢踢過個 editor 係冇錯到，佢俾人即係俾人 out cast 咗，或者係一個重重限制之下，俾人三面四面紅牌咁樣，咁我冇得踢啦。但係其他人我哋唔可以要求，但係唯一一個人可以要求嗰個就係鄭松泰。係，你唔好講，即係仲有鬱敏添啊！嚇，鬱敏又講翻即係總辭啊嗰啲嘢嘅時候，頭先講到一樣嘢，即係你話今次嘅議事規則，你係其實你係直選議席嗰度即系俾人 DQ 咗六个，变相又少咗三件。你话议会一定要打人先得噶啦，系咪啊？咁样，其实咧，你要打人咧，就唔一定喺议会入边嘅。头先讲到你俾嗰三条友去唔到开会嘅话咧，都得噶啦，系你喺议会出边打人嘅，系咪？你揾几个建制派好熟嘅时候，例如你又开个郁文会客室，你请阿叶柳请我上嚟噶嘛？同你做郁文会客室噶嘛？ 啱就要打。 跟住你郁会客室嗰阵时，你爆埋到房门。你变咗郁敏会客禁室，同阿叶柳，佢你唔俾人佢开会，或者你打唔打实佢，我唔理，你唔需要攞佢名啊。总之三个月瞓唔到议会，即系去唔到开会，三个月瞓医院嘅话，跟住能够补选翻嗰三席入嚟嘅时候，咁就改唔捻到噶啦。即系你马场嗰时候，可能你净系见到张宇仁啊、刘禅啊咁样，可能佢哋功能组别啦，你即系你可能打实咗佢哋都冇用，系咪先？咁但系你总有办法嘅。你曾玉成都揾到郁敏会客室啊，系咪？你如果叫人议会打人嘅话，其实唔一定喺议会入面打人嘅，你议会出面都可以打人嘅，点解老母？ 但系佢冇做啦，我帮你兜翻，但系佢冇做，我费事即系你俾人话碎动人哋去打人啊！我帮你兜翻， 系咪？ 佢冇做， 即系成件事就系话，你话杨岳桥，有一啲我见到喺旧年一啲。讲紧再讲紧补选，新界东补选，一啲见到系支持六号嘅 Facebook 嘅 account 啦，或者 Facebook friend 啦，咁样仲炒翻出嚟，即系杨岳桥系呢个请饮嘅时候就同啲建制派影相，相谈甚欢啊嘛， 係咪？咁就話咁一跟住又冇必死嘅抗爭行咗出嚟啊嘛。 嗱，我點啊？喺個婚禮度鋸人啊！ 嗱，我完全唔怪楊岳橋， 攞把切蛋糕，攞把刀嚟鋸人、啊。 即係請嗰班建制派請梁君彥去飲，我只係怪佢嗰杯酒冇落泻藥啫，最多都係。OK。即系呢啲，当然你话我系咪即系比上我结婚，我如果我系杨岳桥，或者我请唔请班人咧，我咁我比佢我可能唔请咧，但系佢要顾虑唔同噶嘛，佢哋嗰人士，即系我哋呢啲比较草根嘅、比较低端嘅，人哋喺个上流社会，你唔可以咁样噶嘛，你请一系即系公一啲请就成公司嘅，就要请晒立法会嘅人都系一样同样嘅道理。咁你话你话民主党、公民党，好似头先所讲，系咪冇动员晒所有区议员冲入去立法会去做呢个抗争咧？咁系冇。咁但係呢个系咪当初啲选民选佢入去嘅期望唔系㗎嘛。 嗯哼。 我哋可以咁样要求佢，但佢哋唔做喎，佢哋冇必要，或者佢哋冇系需要一个即咁样嘅部署。我觉得个问题其实今次成个抗争运动始终都系一样嘢，就系冇一个协同协作同埋嗰个策略有一个好全面嘅效果喺度。你见到少少嘅，但系就好似即都系争啲，即系例如佢哋嗰个防狼器，佢哋传嚟传去咁样样啦，系、我觉得佢哋夹过，但系咧，其实做到效果咧就唔系太过有效嘅，即系。 唔系、 你逐个逐个俾人赶出去，定系一次过去，即系喺个议事堂入边酝酿搞一大餐，而可以延缓嗰个表决程序咧，呢样嘢可以商榷。 本来咧，我觉得佢就系成功激嬲咗咧，即系礼拜四嗰日啊嘛，咁啊即系琴日啦，啊唔系礼拜三，即系前日，咁啊成阿杨阿。啊、飞机师就成功激嬲咗阿谢伟俊嘅，咁我觉得、咦，似乎都有计、 啊，系啊， 但系咧就 咁，但系咁讲，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谢伟俊即系佢配合你去拉布咧，佢都唔系话即系咁长久，因为你可以人身攻击佢吓，你可以话 唔系，调翻转头噶，我可以人即系阿朱凯迪可以人身攻击毛孟静，跟住毛孟静投诉，跟住朱凯迪嘅投诉咁，理论上系可以咁样嘅。 嗱，呢个就等于咧，即系其实咧，嗱，你保皇党唔会次次都中招。咁你可以自己喺立法会嗰度玩咧，即系呢一个叫做咩啊？呢一个好气量啊！因为咩叫好气量？咁记得嗰阵时，即系呢一个咧，即系旺角行人专用区咧，点解嗰几条友成日扮闹交啊？ 其实都系好噶啦，已经、对比而家啲大妈 啊，好啊，好气量，好嘢啦！ 你嗰个唔得，因为而家我求证系梁君彦啊， 佢识睇， 咪两个都赶你出去咯， 咪就 系 咯。 喂， 但我觉得啊，其实郑松即系郑松泰佢，即系我哋喺度耻笑佢啦、但系其实佢好醒嘅。因为佢即系乜都唔做咧，咁当然佢预咗一定俾人拆嘅。反正佢都唔会谂住咧有下一届噶啦。但系问题佢即系依一届可以继续做，即系搭埋份粮先啊嘛，系嘛嘛。 阿郁敏同佢计个数，即系佢都有千。 因为咧，依个好紧要嘅。你即系我哋就话，即系希望泛民啊抗争啦、啊。咁啊，有啲人就话应该再抗争多啲，好又要打交嘅。但系谂下，其实好大镬噶。个权喺行管会，即系喺阿梁君彦手上咧，佢掌握住你嘅生死权。你谂下，啊依、這个边个啊？民主党 许志峰， 佢就系拦一拦住个保安嘅， 啊都话要 出汪岭啊， 都出汪岭嘅系啊。 啲建制派话要报警拉佢啊，然后啊行管会主席啊，即系立法会主席啊梁君彦话要出汪岭啊，即系意味住其实系可以报警，即系已经可以叫警察嚟调查你，你同。保安有衝撞，你而家係襲擊保安咁樣啊！你諗下今次咁大鑊嘅話，咁多人俾人抬，咁多人有肢體碰撞，即係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喂議事規則係咪已經最重手啊？可能再重手啲都仲得啊！ 跟住話你襲擊普通襲擊三個月，跟住誒褫奪埋你個議員資格又 DQ 啦，又可能。 但係我想講翻咧嗰個即係所謂泛民或者係抗爭派、反抗派，即係所謂召集唔到群眾嗰個問題喺度。即係你對住比翻幾上幾次呢一個即係所謂包圍立法會嘅事件咧，由反高鐵開始到國教咁樣，咁呢啲其實。嗰幾次聚到人咧，好大程度上係因為真係有一個被影響嘅實體。咁你真係有班，例如反高鐵，即係有班菜園村嘅村民係受害嘅。咁、國教更加啦， 有苦主， 國教就更加啦，係咪先？個所有覺得都係即係搞緊自己嘅仔女啦，高官就去曬。 二嚟就其實咧， 但係冇今次，因為第一 冇得 attach to 啦， 即 係 嗰個苦主就其實係有一個清楚嘅強弱對比嘅，即係覺得係大蝦細或者強恰少。 即係有個戲劇元素喺度， 係啦， 即係大家睇電視可以睇故仔、睇新聞。 係啦，咁但係你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呢，其實呢樣嘢比較抽象，同埋就係話佢嗰樣嘢係對付拉布呢，即係佢咁樣抹黑你嘛。喂，拉布邊啲人係強勢呀？喂，而家係即係搞拉布啲人係強勢呀嘛，我哋俾你恰嘅。即係佢咁樣樣咧，就冇一個清楚嘅強弱對比喺度。 而仲有一點係完全又係全香港冇人講過依樣嘢嘅，就係每一次你包圍立法會，或者甚至你攞即係雨傘運動開始嘅時候，嗰、那個氣勢點解會聚到人呢？大家有冇忘記？學聯罷課罷足一個禮拜，而之風學民思潮嗰次更加啦，係學即係佢哋自己再以學生嘅身份出嚟動員同埋號召，好多時候。在即大型的群众运动背后来讲，学生运动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点燃整个运动的原始的爆发点来 的。那你现在你那些学生， 我想请问现在你的学联在哪里？ 是没的，他现在学联呢，他就主要就是做一样东西，就是筹钱，就是那个抗争基金。咁啊， 即系我讲得直白啲啦，系即系你所有啲本土派喺度屌紧话，你啲泛民吸唔到人嘅话，其实个原因就喺度，因为你冇学生走出嚟啊嘛，你哋揸庄嗰班本土派揸住学生会嗰班人食捻紧屎啊嘛。 嗱，即系咁讲，嗱，以前即系嗰啲本土派或者退联嘅时候咧，佢哋成日先讲一样嘢，嗰个道理就系话系一个叫食物链啊。系嘛？就系话咧，啊，即系呢啲泛民嘅人边度嚟啊？系嘛？喺呢啲学生度嚟嘅，咁啊，然之后一步一步咁样样上去，咁样样系等于咧系滋养紧泛民嘅。但系其实讲真，如果你话同一个道理，我哋即系中立啲去睇呢样嘢。喂，其实正正就系因为你断咗条链，咁所以啲人即系成个环节冇咗最赤子之心嗰啲人咧，都唔出嚟嘅话咧， 咁啊啲市民又觉得，你立法会议员 啊， 你为咗自己份工啫嘛， 为选票啊，咁啊，或者背后有势力啊，但系你学生乜都冇噶嘛， 系啊，即系我哋过往之所以成功，就系因为有一啲人咧，你觉得佢无私嘅，即系佢系唔会因为自己个人利益而走出嚟，咁嗰样嘢咧就会系会有一啲叫做点讲嗰个感染力喺度。咁但系你立法会议员嘅身份咧，即系其实讲真，你又讲嘢唔系话零舍有魅力啊，即系有感染力啊，其实系难嘅。朱海迪嗰啲咧已经系做到好尽噶啦，咁但系就即系我哋而家亦都系踏入一个冇魅力领袖嘅时代啦，但系亦同时间亦都冇一啲赤子之心嘅一啲即系学生走出嚟啦。咁你净系靠一个抽象嘅原则咧，系好难叫得啲人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其实而家系时候清算。 系你讲政治已经系好难，你仲要讲系议会政治，有边个会睇？ 但系我觉得咁样，我觉得我能踏入咧，出年系2018年啊嘛，即系2018年。咁我哋数翻啦。即系其实十年之前就系呢个08宪章，我觉得而家我哋要发起一个咧拥护基本法嘅运动，大佬，因为其实我哋头先数咗，喂，你数下，一 想问 下 基本法点样？ 喂，唔系呢个我就 但基本法喘息权咪？唔系，如果你咁，你系自己再立？ 唔系，但系我哋起码就系我哋要讲翻，喂，我哋而家一条一条啦，其实系头先我哋讲三条啦。22条一条啦，系嘛？即系唔可以干预一国两制啦，跟住就系18条呢一个即系嗰个一地两检啦，同埋而家嘅基本法75条啦，全部都系俾佢搓圆禁扁嘅。 嗯， 咁你点样拥护基本法呢？而家呢班建制派全部发假誓咁样就系 拥护原始嘅基本法咯，因为系已经僭建咗嘅基本法啊嘛。 你讲呢个好笑嗱，即系其实之前嗰啲释法咧。佢下下都我禮拜三同你講咗啦，係咪都同你講過？喂，以前釋法啊，佢點樣隔硬嚟都話嗰個立法原意唔係咁嘅。喂，但係啲數字嘅嘢冇得唔係咁啊嘛，冇得講立法原意啊嘛。 唔係你都可以改嘅，話俾你聽。釋法我都可以改嘅，立法會係立法嘅時候先至開會都得㗎。即係立法嘅時候就等於咩咧？等於投票嘅時候，佢到最尾佢可以咁釋法嘅係。我相信佢哋都有諗過依一著。如果唔係嘅話，唔會連依一樣嘢都改嘅係。所以你問我，如果喺論述上面喺呢一刻，我就當然即係我希望好多人都唔好放棄啦，係唔好放棄。唯一嘅出路咧，都係同我禮拜一同阿肥佬禮個講法係一樣嘅啫，就話有得選嘅時候都要繼續選，哪怕佢係換票箱熄曬燈都好，都要以大量嘅票數咁樣都佢洗橫手都要贏你。 咁即係而家等於就係個呈請嗰個呈請權咧冇咗。 係啦，而家講法個講法就係話，第日咪就係當我哋議會過半嘅時候，我哋可以攞住啲議事規則挽救翻佢哋轉頭咯。 咁你而家你 咁我而家但係你就要諗噶咯，係咪？你功能組別你都要搶噶咯，係咪？即係咪我哋而家依刻就成立花生台，成立一個工會，跟住再揾翻阿珊姐出嚟選民，點咁樣激嬲？我受難啫，但係你又會聽到未？即係可能要咁樣樣嘅方法去轉變呢個思維，係咪以作為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轉變咗個論述，而係換翻我哋仲有個民主運動嘅願景，哪怕一個好細微嘅希望嘅願景咧，咁樣呢樣嘢大家就 唔係你個民主運動，我覺得全部即係所有派別咧都要做一個大調整嘅，即係其實講真啦，你唔同嘅派別咧嗰啲論述都過曬時，咁嚟講你講你個主流民主派，你話公主黨即係公主兩黨啦，即係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啦，你講嘅重啟政改，喂已經係。已經唔合時宜啦，冇人再講啦。 依個亦都係一個，依個亦都係一個死因。點解冇人會出嚟？我哋以往過去，董建華 冇個希望啊嘛，冇個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我哋可以動員到人。點解？因為有個出氣口啊嘛，就係個特首啊嘛。喂，依家好醒噶，依家即係我哋香港人話好追求三權分立啊嘛。我同你同大家讲，依家香港系前所未有地最三权分立嘅时代。点解啊？因为三个权都分立，咁各自向阿爷收我打啊嘛，唔系特首话事啊嘛。依家你谂今日啊，修改议事规则呢几日，特首喺边啊？特首去咗述职啊，呢件事完全佢冇份啊，你连揾佢评论嘅机会都冇啊。 不過我未講完啦，嗰、那個就係、是、嗱， 依、這個就係佢哋嘅分工，令到咧所有焦點會擺喺一個人度樣衰，然後啲人就可以好具體又哦，一定要反對佢。依家就係 你嗰個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嗰個論述已經過咗時，重啟政改。跟住你講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自決派，自決派仲過時添，因為佢講2047。即系叫做系即系命运自决，唔屌你老味，今日已经保唔到听日啦，系嘛？你仲讲你等到2047，系嘛？跟住你讲到本土派更加唔好讲啦，系嘛？你勇武嗰啲即系全部坐晒监啦，吓、啊！原本郁文就话你有嘅政治反就有明天啊嘛，咁佢而家咪好庆祝咧，系嘛？即系而家明天喺边咧？我哋见唔到，所以其实你所有派别都好，除咗工党之外，所有政治派别嘅论述咧。都全部過時，其實係要做一個大調整，即係而唯一一個即係 common factor， 就其實我哋見到係可以仲可以有能力團結到香港人，就係、是、反倒退啊嘛，係嘛？即係仲要保障到香港人現有嘅生活方式，就即係我哋要保住嘅基本法第五條啊嘛，五十年生活方式不變啊嘛。而家唔係，而家叫你大灣區，叫你翻大陸做嘢。甚至乎你退休叫你翻大陸，咩廣東計劃啊、福建計劃呢啲，點樣生活不便啊？點樣生活方式不便啊？即刻叫你翻大陸生活啊！ 咁係你嘅生活方式不便咯，留喺香港嘅人冇嚇， 係嘛？即係黐撚線。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話要即係我哋要擁護基本法，其實即係。以子激之矛，激子之盾啫，系嘛？嗰班人全部都话，即系要哇，点样尊重基本法啊？点样要爱护基本法啊？屌你老尾，佢哋最捻背叛基法就系呢班仆街， 系嘛？昌做嘅嘢系最啱，系咪？ 吓、啊，屌你，唔系佢拥护习近平思想， 系最尽噶啦，呢个系最啱噶啦， 系嘛？ 最正确噶， 唔系呢个亦都系即系道德上面，即系剥佢哋光珠嘅一个即系不断嘅即系一个重复嘅打击啊嘛！我觉得。即系唔可以因为即系我觉得嗰种失败主义而放弃对佢哋攻击咯。 好 系咯，好休息一阵，我哋讲翻啲咩轻松啲嘅话题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